知识快讯。很早之前我们讲过几种世界上最小的东西，那今天我们来看看最新发现的世界最小的爬行动物。东非国家的马达加斯加生态丰富，曾在19世纪吸引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搭乘著名的小猎犬号造访。而最近科学家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一种超迷你的变色龙，雄性成体只有 1.35 公分，被认为是世界已知最小的爬行动物，现在已被认证属于全新的物种。因为它的体型极度微小，所以被命名为奈米变色龙。研究人员当时曾试图寻找更多的个体，但是由于这个物种体型实在太小，又有很好的保护色，他们捕获的活体奈米变色龙正好是一公一母。通过微电脑断层扫描，他们发现雌性变色龙体内有两颗卵，而雄性的个体生殖器也已经发育完成，都是成体。不过被捕获的两只奈米变色龙中，雄性的体型小于雌性，从吻端到泄殖孔的距离只有 1.35 公分，而全长只有 2.2 公分。娇小的体型使它不止成为世界上最小的爬行动物，也是所有高级脊椎动物中已知最小的雄性个体。不过被捕获的雄性个体虽然体型非常迷你，但它的外生殖器对比它的身形却相当的雄伟，约占身体总长的 18.5%。 科学家表示，雄性变色龙体型越小则拥有越大的阴茎，有力交配时配合雌性的体型。他们表示，多数迷你变色龙分布范围都很小，有时整个物种就只存在于几公顷范围的土地上，很容易受到突发事件比如砍伐森林等人类行为的影响而彻底丧失栖息地，最终迎来灭绝的命运。而这种奈米变色龙之所以体型如此之小，是因为岛屿的孤立环境导致了物种的侏儒化。马达加斯加岛是非洲孤立的一个岛屿，上面生活着20多万种动植物，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源与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对资源需求较少的小个体更容易生存与繁衍。经过长时间的演化，矮小特征的基因就被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